對以下人士接種呢款疫苗後的效益有重大的不確定性。衛生官員說，鑑於加拿大有其他疫苗使用，決定按委員會建議暫停為55歲以下人士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六合彩方面，頭獎半注中，每注派2000萬幾，六個搞出的號碼是24、26、36、37、41、43，特別號碼31。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040點，跌了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50點，跌20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775， 日元 110.41， 瑞士法郎 0.944， 加元 1.264， 人民幣 6.574， 英鎊對美元 1.372，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85.55 美元，賣出 1686.55 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高空反氣旋正為覆蓋南海北部及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四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初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都系建议第二针其实都系用翻同一只嘅疫苗去接种。至于你话隔一年之后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其实就可以嘅。随住时间过去，你身体里面嘅抗体就会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到一年嘅时间亦都系需要再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关于粉红色的标签是 他身上牵羊羽，他金色的阿羽，分种类批判上托托寒雪，他土黑为强权，他口舌都浅选，标签 粉红色所标签的可能有纯情、婴儿、公主，甚至公主病等等等等。Ivana 对于今次创作第一直觉就是粉红色的，但其实任何颜色都可以代入它标签化这个题材。作曲填词编曲黄婉之，监制黄婉之、冯汉铭。 得过失过的太多，想法都已经上锁，岂有未遇见过。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黄婉之《The Pink Roo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塞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花边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啊，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小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拜二晚嘅敏音时刻。 冇错 ，Happy Tuesday， 有我莫莉同 Nell， 有莫莉同我 Nell， 唔系都得嘅，因为见到 Nell 就等于见到我啦。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候， 我好开心噶，因为其实一个星期莫莉你最中意系边一日嘅咧？ 梗系礼拜二。日啦， 哦，真系啊！因为其实我咧就好中意星期二，因为星期二可以翻嚟电台同大家开麦，系啦，同大家倾偈。因为我觉得做电台一个工作咧，我就做得好开心嘅， 系 啊，因为对我嚟讲又系一个好新嘅尝试啊嘛， 系。 咁我又觉得好好玩啦。咁嗱，咁除咗星期二之外咧，我真系都中意星期日。你中意星期日嘅原因系咩咧？ 我星期日系因为其实一至日里面，首先我得礼拜日一日休息啦。咁呢一日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充电日嚟嘅， 系。 咁因为我要插满电，我先至可以迎接之后。嗰一個禮拜嘅工作咯， 即 係 你同一般打工仔一樣啦， 係啊，可以咁講。咁再加上就係嗰一日裡面係令到我會有要準備。算唔算叫準備呢？即係令我去有一啲話題去帶翻嚟喺直播室裏面同大家分享嘅日子，即係譬如我上次話我走去睇書，走去書局啊嗰啲咧，咪就係我禮拜日嘅時候，我先至可以我話到俾大家聽，哦，原來書局係咁樣咁樣噶，即係 我以為你星期日會留喺屋企唔出街喎。 以前係噶，以前所以啲同事成日笑我話我係一個叫咩啊？逢禮拜六日或者紅假咧，唔使知叫佢出醒啊，因為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古代人咧，要出醒咁辛苦噶。咁 你係假日宅女。 系啦，即系逢假期都见我唔到嘅，反而一至五先见到我咁。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反而会出嚟多咗咯，因为想揾多啲唔同嘅话题，或者见多啲唔同嘅人事物啊嘛， 同埋丰富之自己见嘅嘢咧。咁做节目又可以多啲嘢同大家分享咯。 系啊， 我就虽然我唔系一至六都要翻工嗰啲人啦，我哋嘅工作咁，但系我自己其实都几 enjoy 星期日嘅。 嗯， 就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发觉星期日系会特别少电话嘅骚扰， 系 即系嗰啲 噶嘛。 社交平台冇咁多人揾你啦，同埋電話冇咁響得咁多啦，比平時就少好多嘅。咁星期日我就可以好放任地去瞓到自然醒，因為平時咧雖然我唔使話固定時間起身，但我都唔會俾自己瞓得太遲嘅，因為點都有啲工作上嘅朋友或者一啲真係朋友都會揾你嘅。咁你太眼福人又唔係幾好嘅，但星期日就係真係會比較少，所以我都享受星期日嘅寧靜咯。 係，同埋嗰個感覺上面好似冇咁崩緊咁樣。 係啊係啊， 溜溜啦！頭先聽你講就係話你一至五都唔敢瞓咁夜啦，即係唔敢瞓咁晏啦。咁但係有陣時咧，當你真係瞓緊覺嘅時候，你會唔會教熄個電話？ 嗱，我以前咧個電話對我嚟講好重要嘅，我就瞓覺都唔熄嘅。咁好多時就會。咁以前打電話嘛，好少用嗰啲咁嘅社交平台啊、message 嗰啲嘢啊嘛，咁就變咗響嘅機會都唔係話好多嘅。但係而家咧好多有好多嗰啲 group 啦，你就會不停響啦，所以而家瞓覺我會熄咗聲咯，以前就唔會咯。 group 嗰啲我都直情會瞄咗嘅，即係震都唔會。 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群組啦， 同埋嘥好多電，要一下咁樣震。 因為哇震到你咧，所以有啲我真係我少出聲嗰啲群組，我真係會瞄咗佢嘅，我寧願之後睇翻咯。 係我慣咗咧。就是咧，會繼續電話都長開嘅，但係我會熄咗個 WiFi，因為有陣時就好多嗰啲新聞彈出嚟啊，有好多嘢，因為我好醒瞓嘅，少少嘢就即刻醒，所以我寧願熄咗佢。有咩事你緊急嘅話，都一定會揾我噶啦。咁你打俾我嘅時候，跟住我就會醒。我想講咧，有陣時咧，我就會突然間俾一啲電話。扎醒我扮瞓醒我系明明嗰阵时十点几可能你未醒啊系点啊即系嗰啲扮精神声你会唔会都有试过 我会我成日都系添啊我从叻到点啊我即刻好精神喂咩事哦好好啊倾完一轮跟住。吸線，我係即刻瞓得翻著嗰啲人嚟㗎。 咁驚啊！ 係啊， 我唔得噶，我每次咧瞓醒，因為我口張住啊嘛。 我唔會㗎。 啲人即係我試過一次啊，做嘢嗰啲人啊，但係 friend 底嘅啲同事打我嚟，喂你咪扮你咪扮清醒啦，聽到你即係仲瞓緊。 我可以即刻瞓翻著㗎，我好叻㗎。跟住再瞓完一輪起翻身之後。头先系咪同人讲个电话？同边个讲个电话？ 定我发梦？ 系真系发梦定系讲过咧？咁咪问翻，揿翻个电话睇下咯。我 系 好叻嘅呢样嘢。 系 系啊， 系咁啊！呢一个就系、是、其中一个啦。我哋朝头早会扮精神啦。我成日而家咧，反而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做嘢，尤其是我得嘅，我唔知溜溜得唔得。 点样做嘢咧？ 即系因为我哋平时成日瞓到好晏噶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朝头早突然间要做嘢嘅话咧，我系可以好精神嘅。 我得，我其实咧，我个人又有啲奇怪嘅。不论我几唔够瞓或者够瞓都好，你掹到我离开张床咧。 我就 OK 噶啦，全日都、欸、 我都系我会赖床， 系啦， 但系赖到某一个位，我一醒咗咧，我出咗去做嘢咧，我就好精神的。 我一离开张床我就冇事噶啦，冲埋个凉啊更加精神噶啦，我又唔使瞓晏觉啊、补眠啊嗰啲咁，我完全唔需要噶、欸。 我咁样叻我好多，我唔得噶， 我得噶， 我会去到某啲位咧，跟住之后开始个人漠咗，跟住唔知道做咩游魂咁样，唔知道游咗去边、啊、尤其是通常系五点几六点黄昏嘅时候，啊、但系一过咗五六点嘅时候咧，个人又即刻。精神啦，因为可能系呢个时段先就系我哋最精神，即系精神同埋做嘢嘅时段，所以又即刻 OK 翻。同埋咧，我会有断电状况噶，即系我可以继续run 住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继续好精神去做一啲嘢啦。但系做咗可能过多日几度啦。断咗电咯、 哦， 我会到凌晨嘅时候，即系明明嗰日可能朝头早好早起身啦、啊，到凌晨嘅时候，如果我再做嘢，有啲 friend 见过好，佢哋笑咗我好耐。 跌镬嘅你会， 我系会突然间明明好而家好兴奋啦，跟住就无啦啦，突然间你下一秒拧过嚟望住我嘅时候，我已经瘫咗喺张凳度，我喐唔到，我系冇力咯，突然间、 啊， 即系好似叉电电话咁啊，突然间 冇得，零间就冇电， 就冇电， 我就唔会噶，我总之我离开咗张床，我就完全 OK， 你叫我挨几耐都得噶啦， 嗯， 系啊， 咁啊呢一个就系我哋算系工作上面啦。嘅啲特別嘅， 即係每個人嘅身體構造唔同嘅。 係啊， 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唔好食咁飽，一食得飽你會好快又覺得眼瞓。你 keep 住自己唔好食到好飽咧，你個人會精神啲嘅。我覺得 我反而有一個 tips 就係咧，唔好俾自己可以有休息嘅時間。係，因為當你知道嗰段時間你可以唞一唞嘅時候咧，你個攰就突然間散發出嚟㗎啦。呢個係 我 嘅諗法。 我覺得唔好食咁飽咯，飯氣攻心啊嘛。 各人都有各人嘅諗法嘅。 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就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汁堂，甜要当一粒姜糖， 个姜 B 啊， 姜涛啊嘛，系人都知啦。 系啊，全世界都见到佢啊，个个都好中意佢嘅。佢系姜涛，啱啱听过 Master Class。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 刻。冇错，你讲开姜涛，我依排咧，大家都知道我中意啲比较新嘅歌手咧，就有林家谦啦。 系啊系啊， 咁、 啊、 我又开始中意阿 Serenity 喎。系啊，我觉得 Serenity 好有独特性。 系佢唱歌系真系 系啊，同埋佢把声又好有自己嘅风格，我又几欣赏佢。系啦，起码都系又系创作歌手，我觉得几应该支持啦。同埋我又最又几中意最近嗰个爆炸头阿 Mike。 诶，系啊， 系啊，我觉得佢唱功唔错咯，系新人嚟讲。 系啊，我都觉啊，同埋佢个爆炸头已经好突出啦，个个都认得佢。 好，全部系好有自己 style。我觉得要做一个成功嘅艺人咧，除咗你嘅技能要好好之外咧，其实一个好有自己风格嘅外形造型或者自己嘅 style 系好重要嘅。 嗯，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咧 ，artist 咧有样嘢咧，我觉得点讲咧，我有少少心痛嘅待佢哋。 系啊， 因为咧，其实佢哋背后系有好大嘅努力啦，即系 个个都有努力噶啦。 系啊，尤其是我哋做我哋呢行， 唔系当然亦都有好运嘅人嘅。 系，咁但系佢哋嘅好运咧，亦都要有努力先可以捉得住个好运。如果唔系，你唔知道个好运 keep 几耐。 冇错。 分分钟好短就冇噶啦，咁但系我就好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有一啲可能系佢未必系太大家会留意嘅人，其实佢都好努力噶，但系偏偏就可能未必会有人会知道。 但有时冇得好讲噶，冇咧，因为有时佢哋系好努力，佢哋都唱得唔错，但系艺人系需要嘅嘢更多啊，例如头先我讲个独特性啦，你自己嘅 style 其实你自己嘅风格系好重要嘅、如果你个个出嚟啲声你都差唔多，你唱得几好，其实都系徒然嘅。有时你留意一下。过去咧，即系好成功嘅歌手或者艺人，佢哋真系好有自己嘅把声啦，好有自己嘅独特唱腔啦，或者自己独特嘅声线嘅。呢、个系作为一个成功嘅歌手，我觉得呢个系首要嘅条件嚟嘅。 系，又或者好奇怪一样嘢就系以前我成日觉得啦，那个年代就 系 歌手就歌手，佢可以就 系 唱歌，即系独立一个一条线嘅啫。 系啊， 而家唔好似唔得咁嘅，你歌手要有多重发展，就 系、 是、首先你又要识演戏啦， 系啊、 你又要识讲嘢叻啦，又要識面面俱圓啦，即係做人好叻啦。 其實好難㗎，要做一個全面嘅藝人。 仲要而家做， 仲要識擺 pose 影相啊！ 係啦，仲要擺 pose 影相， 仲要識著衫。 係，而家最誇張到仲要係點樣咧？ 仲屋企有錢。 唔系呢个不嬲都咁讲嘅， 以前好好多。我入行嗰啲年代，我做好多艺人都唔系话屋企好有钱，但系佢哋嗰阵时卖到碟啊，新人都 系咁啊。而家真系 时代唔同咗啦。 另一样嘢就是、我觉得佢辛苦在嘅就系、是、咧，佢已经有咁多样嘢都要拔足咁多爪都要叻啦。而家最夸张到就 系、 是、咧，佢哋连综艺都要识搞笑。我觉得呢样佢哋好辛苦噶、 啊。 明明我只系唱歌得啦，点解你仲要我好叻地讲嘢，仲要我识搞笑咧？ 但系冇办法。因为而家个平台唔同咗啦，好多艺人都要靠好多唔借助唔同嘅平台宣传自己，唔同以前咁单一啊嘛。咁变咗你真系要多几把刀旁身啊咁咯。 系啊，尤其是而家就成日都讲啦，网上面譬如之前啦，听许廷铿倾偈就话啦，佢喺网上面反而放啲嘅，因为好似感觉上冇咗喺镜头或者即系 枷锁 个包袱 系咯。 佢话所以咧喺呢个嘅网上面同啲fans。试下乐迷倾偈咧，佢放好多， 佢当咗系自己朋友啦嘛，可以喺自己嘅 me time 度同佢哋做呢啲嘢。 系，又或者咧，仲要有好多唔同创意，即系例如头先所讲完有咁多唔同嘅嘢之外，譬如好似 Leo 话斋，佢仲要谂好多唔同得意嘅嘢去吸引或者 keep 住个新鲜感俾所有嘅 fans 或者乐迷。 你除咗谂唱歌要有新鲜感，其他嘢都要有。 系啊，即系你点样要 po 呢张相啊？入面写啲咩字啊？要点样搞笑啊？又或者点样先吸引到人啊？好难。 其实你 post 一篇文章或者 post 一段嘢，但而家真係要三思睇幾次 ，make sure 冇事冇寫錯字，冇引起啲咩誤會先好 post 出嚟。你話啲藝人寫錯少少嘢就會引起軒然大波嘅，而家今時今日 係啊，又或者成日會俾人捉啲錯字咯，呢個係最經常性發生。 所以真係我覺得要 double check 嘅、嗯，我都發覺好多朋友 send 嘢唔 double check 嘅。成日都有錯字嘅，尤其是而家用語音去錄音添。 我承認我係一個人。 我就唔係嘅，我 check 完又 check，check 完又 check 噶。我 但你知唔知咧？我好奇怪噶。其實咧，我咧用完語音即係執咗啲字之後咧，其實我有 check 過一次噶。但係 check 完之後都硬係會有錯字。有陣時就衰嘅，有陣時真係好心急。我個人好急性子嗰啲人嚟噶，即係一錄完一聲完之後，我就好想快啲俾你知道個結果，或者我即刻要表達到我嘅對話，我即刻撳 enter 嗰陣，哦中咗招。跟住所以咧，我成日你即係同我傾開偈嘅人就會睇。到我成日喺个嗰啲社交平台或者喺个联络嗰个嘢度，全部我成日 delete 翻啲咩， 都会 delete 翻再改翻佢啊嘛。 delete 翻啲咩？ 我发觉我好多朋友每次 send 嘢嚟都俾我捉到错字嘅、嗯，我自己就会小心啲，因为我唔想自己有任何犯错啊。咁、 嗯、 所以我就会三番四次 check 下先嘅，就算好急我都望多一两次嘅，咁我先会揿 enter send 出去咯。 尤其是而家咧，你知啦，啲电话啦，即系唔系太大部啦，即系就算大部都好个。 你知有时 send 错 group 先。麻烦啊！ 系啊，跟住譬如个 keyboard 又细只字啦、啊，你知唔知我成日想打 OK 打咗粗口去话人，知唔知啊？即系个 O 字隔篱个 P 字嚟噶嘛？跟住我成日 sorry， 我唔系咁嘅意思。跟住之后，我想讲应该好多人都收过呢样嘢，因为收到人通常同我翻去讲，我明啊，我都试过，好多人都系咁样噶、 啊。 但系 send 错 group 呢、這个，我之前都睇新闻有讲啦，一个花边新闻有讲话梅根都系咁啊嘛， 系啊， 梅根嬲咗自己个朋友，话说个朋友就系话觉得梅根成日用好多 emoji， 即系好多图案，跟住就觉得好烦，佢就谂住录个 voice message 定唔知打一个文字，就 send 俾佢另一个朋友就，哎呀梅根好烦啊，成日嗰啲 emoji 啊好烦啊咁，点知就 send 错咗 send 翻俾梅根。 系啊，会噶，我都试过啦，原本系讲紧其他人唔好嘅嘢，跟住就 send 翻俾个人，几尴尬啊！好彩未睇，我即刻 delete 咯。 好彩啫呢个。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恶与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过去已经过去。 我哋都讲咗啦，即係我哋对啲 artist 都一知半解，因为其实佢背后都有好多努力嘅嘢，我哋真係睇到几多呢， 个个都有好努力嘅。 係啊，尤其是而家科技啊千变万化，咁其实有好多时呢即係我哋睇唔到，唔代表佢哋冇做到，佢哋冇努力到。转个头返嚟十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有关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簽署主席令予以公佈，明日生效。根據修訂，立法會增至90席，選舉委員會佔40席，功能組別減至30席，地方直選減至20席，全港將分為10個選區。負責提名特首及立法會候選人的選舉委員會增至1500人，但是同時取消全部117個區議會代表議席。至於新設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就候選人是否符合參選資格作的決定，不能提出訴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目標是今年9月舉行選委會選舉，12月舉行立法會選舉，明年3月舉行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12月舉行，政府預計下個月中提交修改選舉制度的草案，屆時將加開會議安排首讀，讓法案委員會全速審議。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發表聲明，支持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二，認為是順應廣泛民意。民主黨就認為政改方案會令民主派日後參選意欲減低，擔心日後的議會無法反映市民的意見。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宗是本地個案，6宗是輸入病例。新增本地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女子，與之前的個案有關聯，她並無病徵。至於6宗輸入個案，2宗來自烏克蘭，其餘分別來自印尼、菲律賓、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加拿大暫停為55歲以下人士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要求進一步分析好處和風險。歐洲有多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部分人死亡。歐洲藥品管理局早前調查後認為，這款疫苗安全有效，沒有增加血栓風險。大部分歐盟國家已經恢復接種，不過德國直至本月25日接獲21宗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的報告，其中7人死亡。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039點，跌了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4點，跌了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775， 日元 110.38， 瑞士法郎 0.944，加元 1.265， 人民幣 6.574， 英磅對美元 1.371，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8。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1685.1 美元，賣出 1686 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四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初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記低行程。進入指定場所嗰陣，記得用 App 掃一掃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来得及，记低一切的美好。 话构思呢首作品嘅时候咧，谂过将自己同另一半所经历嘅低潮写低嘅，但后来又惊大家会顶唔顺，所以咧就将佢哋喺经历中所领略嘅，转化为每对恋人都需要学习嘅相处之道，就系、是、珍惜彼此啦。作曲 Nick Choi，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Jason 区 Nick Choi。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Suki S 一百岁备忘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莫莉咁过喺个礼拜，你有冇做到啲乜嘢特别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我越嚟同你越心有灵犀啊！你知唔知我啱啱正想问你呢个问题啊？ 系咩？ 系啊！我自己今日今个礼拜咧就特登去咗东涌一住， 去东涌吓， 系啦。 点解无啦啦入东涌咧？ 因为谂住去嗰度睇下， 同你住嘅地方一头一尾。 系啦，咁因为咧一来我就想去睇下啲平衫啦，因为嗰度都 哦有啲 outlet 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咧，咁成日都讲。早排早几个月已经开通咗，就话屯门有一个隧道可以直接出通咗东涌噶嘛， 系 咁跟住之后咧就成日想试咯。 吓嗱，咁你系揸车定坐车？ 揸车。 吓， 跟住我发现咧，我系试唔到噶，好傻仔啊！ 系啊， 最后咩行咗去嗰个叫咩大榄隧道，俾好多钱，因为咧我表弟有同我讲嘅，因为我拜山上个礼拜，我表弟都有同我讲就话。表姐，你下次要试下行嗰个，或者同我一起迟啲揸车带啲屋企人过去。佢话佢试咗啦， 即系你去屯门某个位先行到嗰条隧道噶。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咁样做嘅话，我哋由上水过去嘅话，咁就可以避开咗大榄隧道，咁就变相就系唔需要俾隧道钱啦。 系啦， 因为而家直情系连嗰、那个青马大桥。 都唔使收钱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跟住如是者去嘅时候就冇啦，因为约咗啲 friend 喺九龙咁样啦，咁啊过去，咁啊走嘅时候咯，咁谂住走啦，就行呢个屯门呢个公路啦，咁啊带个导航就直接 search 咗我屋企，即系上水咁样，咁啊就叫我哋继续去行呢个嘅青马大桥，咁我就成日好傻猪地咧，即系地理嘅知识就突然间好贫乏咯，突然间我就心谂， 你不嬲好高涨嘅咩？ 好啲嘅。 都贫乏噶啦， 有阵时我急字几好嘅，你都听过啊？有一次我急字几好嗰阵时，突然间会谂到啲嘢嘅。咁跟住好啦，咁嗰次我就行完个隧道嘅时候，佢就叫我哋靠右咁样，咁啊见到个牌就写住去屯门嘅，咁我谂住啊，仲唔系行呢条路咁？但系谂下，唔系喎， 屯门有另外一条路行噶嘛？ 行到去中间嘅时候，原来驳翻去大榄隧道喎。 系咯， 跟住之后我哋就谂到咧发生咩事咧，先至谂。 就是说原来我们傻仔了，因为其实在东涌那里应该已经不需要走出来， 不需要走出来，在里面有得有路行的了嘛。 是啦，但是我们的导航就是低能在我们直接就 search 了上水，他就叫我们这样走。 不过有时导航给你指给你那条路未必一定是最好的条路。 是啊，还有我们应该下次要 search 了屯门，去到屯门才再 search 上水，这样就应该会得咯。 是 蠢了，下个礼拜尝试一下再。 是咯，不是你走多几次就懂了嘛，你都蠢过一次才懂的。 系，咁我就做咗呢样嘢啦。 咁你就特登去咗东涌喺里边做咩啊？冇啦， 行 下街咁就出翻嚟啦，都系试下啲路啫。 系啊， 结果系试唔到嘅。 试唔到， 咁即系你要再试多次啦。 都好嘅，俾个藉口我再去买衫，因为佢有啲衫原来都几低嘅。 哦，系咩？ 我买咗一对， 我未去过嗰度行街。 哇！我想讲，我私底下再讲俾你听，我买咗对鞋，嗰对鞋我只系买咗折埋200几蚊。 吓， 系啦，我。跟住你繼續講， 你唔夠我抵啊！我依排咧喺啊呢個偉大祖國嗰個平台度買嘢，咁我發覺我買咗啲嘢重抵， 係點咧？ 我買咗好多嘢，我冇期待佢得嘅，因為我想嘗試一下。我見啲人成日買衫買鞋啊嘛，因為通常喺上面買啲臨審嘢啫嘛，我冇乜點買衫買鞋，因為我試過買衫買鞋，我覺得唔得，咁我。今日即係今次咧，我就喺度揀下，即係細心啲揀。咁、好試下篤幾件衫、幾對鞋嚟睇下先，因為全部都好平嘅，百零蚊啫，嚇，百零蚊人民幣嘅啫。結果咧，琴日全部到曬，全部都得，竟然。 咁好， 系啊！ 你终于有鞋着啦，你唔使再着嗰啲甩底鞋啦。 我又太多新鞋啦，又多咗好多新鞋啦。咁跟住我觉得啲衫都得喎，竟然 吓 系啊！ 你买嗰啲贵衫定点先？ 百几蚊一件嗰啲咯， 系啊， 系啊。 跟住我 有啲系西装褛添， 百几蚊西装褛， 系啊，竟然系得喎， 咁劲， 系啊，仲要系我嗰啲咁啊。怪怪地款嗰啲， 系 系， 哇！咁我以后真系要再揾你呢个， 我冇期待佢得嘅，咁嗰啲鞋我又谂冇谂住佢得嘅，我谂住试下啫嘛，嚟到又 OK， 系，咁我就好买咗好多嘢咯，好少钱就 几多钱啊？总共最后 全部百几，即系千零蚊咯。 哇，系啊！我想讲同埋咧，拆开佢叫开箱嘅时候特别开心嘅， 好开心啊！一大袋嘢啊，鞋都四五对啊，咁 系啊，同埋你买到嗰个心头好嘅嘢，好开心。我买咗呢个牌子啊嘅鞋啊， 我冇谂住佢得啊嘛，因为最差系我冇期望噶， 系， 变咗我就有惊喜咯， 系，跟住之后我竟然啊用咁平嘅价钱，我就买到头先我讲嘅200几蚊， 咁啊 OK， 系啊，嗰个就哇咁样咯， 咁我有时买少少嘢氹下自己开心啦，咁当然而家。我都比以前節儉咗好多嘅啦，我都同大家講過，唔會亂咁買嘢嘅啦。係啦，因為我嚟緊有幾個工作係需要一啲新衫嘅，咁我自己想啫嚇，咁我就所以啊咁平買嚟試下啦，結果係得嘅，咁我就好開心啦， 最緊要 有驚喜啦，係啦，咁我其實。過去呢個禮拜我又冇做咩特別嘢啦，都係正常我自己平時做好嘅嘢。咁我唯一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去打咗第一針嘅疫苗咯。 哦，打咗啦！ 我上個禮拜打咗咯。咁我就上網 book 嘅，咁都唔難 book 嘅。咁我就 book 咗喺中央圖書館打咯。咁喺地下嗰層，咁入到去就又唔係好多人。 會唔會好快定係都要等好耐？ 我入到去咁啊 check 證件，對證件，跟住就叫你坐低，咁啊俾本書仔你，咁啊問你一啲問題，睇你有冇乜咁同你講咯。咁我坐喺度其實。都系得十个八个人，唔系好多人嘅啫。咁跟住就同你讲完咗之后，就指你入去打针，喺打针又排咗队，咁又坐喺度等啦。咁都好快嘅。 佢好似话我睇新闻讲，佢会check 清楚晒你 O 唔 OK 啊？ 佢问你好多嘢噶， 系啊， 问完先俾你指你行入去，跟住行去再排队等打针咯。咁就打针个过程都好快嘅，因为喺我真系唔多人啊。 痛唔痛啊？支针？ 嗰支針嘅痛嘅程度比平時普通打針個感受係大啲嘅。 哦， 即係平時譬如我哋傷風感冒睇醫生打流感針，大家都知咩感覺啦，即係 有限支針咁啦， 有限啦，其實都唔痛噶嘛。呢支針係比嗰支針痛啲嘅，但係又唔係接受唔到個痛嚟嘅，因為佢支針會粗啲啦，同埋平時 粗啲㗎， 係啊。同埋平時打針咧，咪成支針唔會打曬入去噶嘛，挑少少嘅啫嘛。依支係成支插曬入去啊嚇！ 咁好冇？ 係啊！ 你嚇到我唔敢打喎。 但係跟住係唔係我都有我咁驚針，我怕痛嘅人都冇事。佢喺個感受係大啲嘅，但係唔係話係好痛嗰啲痛咯。係啊，就係你會感覺到。系啦，平时有时打针打咗，你唔知佢打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想话，如果听你咁讲咧，而家都好精神。 系 当时话要留喺嗰度半个钟。 系啊，打完之后要坐喺度半个钟咁啊， 完全冇唔舒服。 冇唔舒服，咁我嗰日翻到屋企之后，就系嗰个针口位有少少赤赤地嘅感觉。咁同埋有少少膝头嘅关节有少少。 痛，佢好輕微嘅痛，但我唔知係咪自己風濕，即係定係關節針事，我就唔知。咁第二日就乜事都冇啦，瞓醒，連個膝頭關節都唔痛啦。 曾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斗士或上宝剑，坚持从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王然啊，啱啱听过系《天光前》。 咁我想问下 Leo Leo 啦，你打针嘅时候见唔见到周边啲人咧都怕痛嘅样佢表情咧？ 我觉得好多人反而冇啊， 即系唔怕痛。 我见到有啲师奶直情话吓打完噶啦， 冇感覺嘅話，我話有感覺，你都覺得冇感覺啊？係，即係我覺得個個都好自然，冇乜事咁。係，係啊， 即係個樣係重要，係個表情係唔係呃人嘅？ 係啊，唔係呃人㗎，真心係，其實都好快嘅。不過嗰下感覺係比平時打針重啲嘅，你個感受咁咯。跟住就要你坐低半個鐘休息，跟住夠鐘就你冇事嘛，冇唔舒服啦，咁就可以走得啦。咁我坐嗰半個鐘係冇人唔舒服嘅，我就見到，咁就好快搞掂啦。咁我就等緊21号就打第二针啦，咁跟住我翻屋企就话俾我细佬妹听我打咗啦，咁啊同佢我问佢哋会唔会打啊，跟住我妹话我 book 咗啦，咁跟住我细佬就话你打埋第二针你唔死我先去打啦，我哋基因应该差唔多嘅。我话撞鬼你啊，大吉利是个你。 佢就讲笑啫，不过。 我咁你就每日打电话俾我 check 住我有冇回复你啦。我话我唔喺度，你就即刻冇回复，你即刻嚟我屋企开门啦。我话 系嗱，咁啊打针嘅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痛呢啲嘢真系冇得，你冇得。扮噶， 系啊，其实我系好怕针嘅人嚟噶， 我都系啊， 我每次打针我系另外一面唔敢望噶， 我都系，你知唔知我好笑啊？嗰阵时我打流感针咧，跟住之后个医生咧知我好惊针嘅，跟住我一日就走过去好威同佢讲，医生，你今次打针我唔惊嘅，我唔惊你啦。佢话点解啊？因为我今年开始我走咗去就针灸啊，我成日俾针吉嘅，我唔使惊嘅今次。跟住之后佢话咁劲咁讲，跟住好啦，即系打啦。佢话打我熟。 我系望都唔敢望噶，我系唔可以望到支针噶，你知唔知 道？我都系啊， 我但系今次好奇啊嘛，我就插下支针先，去预备打，我就即刻另外一个头咯， 系啊， 望住外面咯， 系啊，我都系有时候，另外一边你先好打，另外一边，即系我一 feel 到佢一揿落嚟咧，跟住我尽量已经逼自己个表情咧要扮冇嘢，但系最后屘我都系缩咯，我惊到，即系所以我觉得表情呢一样嘢咧，即系可以好真实地带到人嘅反应。 咁我又就同個朋友傾開偈喎，真係你講得好啱，啱我真係想同你研究一樣嘢，因為我覺得一剎那嗰啲表情咧，啲或者小動作咧，係好多時會出賣咗你嘅，或者出賣咗人嘅。 係 有多時你可以做戲扮到好多嘢，但係突然之間發生啲事咧，你嗰個小動作表情咧就呃唔到人嘅。 係，我正想講一樣嘢啊，我對住啲人即係嗰啲做譬如侍應啊或者售貨員咧，我覺得有樣嘢好差嘅就係 點解咧？ 當然啦，成日都話疫情之後個個都好有禮貌啦，但係某啲嘅鋪頭依然啲態度都 佢哋有禮貌，其實出於工作需要係應該㗎啦。 係啊，但係即係我都會覺得疫情方面大家都可能覺得零售業即係差咗，咁所以更加好嘅禮貌，咁大家咪互相去睇下點樣去共同抗疫啦。咁跟住話說咧，我咧啱啱咧早幾日，我都走咗去一間嘅連鎖嘅零食鋪頭去買一啲嘢食啦。跟住我買嘢食嘅時候啦，嗰個人就同我講啦，嗰個俾錢嘅時候，佢話小姐，你而家買80几蚊，不如你買夠100蚊啦，100蚊嘅話會送翻張10蚊嘅優惠券俾你，現金券俾你。 咁下次可以用。 係啦，咁跟住我見我一盒20几蚊，咁我話好啦，買多盒啦，咁即場俾咗錢，我先至入去攞。俾曬錢之後啦，袋我入去拎，佢就擺張單就咁劈咗喺我嗰個嘢食嘅面上面。我望到我就直接問佢：我話到時我係咪攞住呢張單入即係攞住呢張10蚊嘅現金券就得啦？好啦，我想問下 Leo 啦，頭先你聽到嘅所有嘅嘢，你係咪都覺得嗰張10蚊現金券就係你買幾多錢都已經可以 用啦？ 係 啊， 係啦， 係啊。 咁跟住我望到我問佢嘅時候，佢已經同我唔係啊，你下次用夠120蚊，你先可以用呢一張。 哦， 跟住我嗰下有少少猛嘅，但我又未去到好嬲，我只不过觉得点解你唔讲，我就净系好善意地话。你头先点解唔同我直接讲呢样嘢？ 系咯，你就有咗10蚊现金券啊，下次买满120蚊就用得啦。你应该咁样就详细啲、齐全啲话俾客人听嘛。 系啦，跟住我之后点解会扯火咧？就系因为佢听到我咁讲，跟住佢接我，佢。 哎、我最喜欢接人的咁黐我嘅。 是不是但呢件事即如果我是有我是有错你接我我 OK, 我接受。我冇错嘛。跟住仲要后面有个男人准备俾钱。跟住之后啦我望一望佢啦即我喺度仲喺度执緊啲银子啊。我望上去嘅时候我见到佢个样刮住我。 个男人 唔係嗰个 sales 接我嗰个人啊。 我以为你望唔到啊嘛。 係啊佢冇咁我突然间我高头望佢。 係啊。 跟住佢就好有礼貌地帮个男仔去收钱嘅时候，我忍唔住我话：哦，你真系唔好意思都唔讲一句嘅。 系咯， 我真系猛。 或者你唔好意思，我冇讲清楚，咪好简单啫嘛。 系啊，跟住我望住佢讲嘅时候，佢仲继续掘住我，跟住之后 啤我啦。 呢啲其實我覺得係有取巧地呃你買多少少嘢，你唔係講漏咗咯。 係啊，即係我同埋覺得呢一種嘅微表情係你真情流露出嚟㗎。係 啊， 跟住我就懵到，跟住係點咧？跟住嗰個。先生走咗之後，佢覺得可以落台街啦，因為冇人啦，已經冇人再俾錢。佢先話：哦，小姐唔好意思，因為咧頭先咧好多嘢做緊啦，我又收緊錢啦，所以我冇話俾你聽要120元。但我心諗嗰陣時你係收緊我一個人錢嘅啫，係 啦，你又唔係一個人收緊幾幾個人錢？ 係，跟住我再望住佢嘅時候啦，佢仲扮慘個樣，好明顯個微表情已經唔同咗噶啦，即係明明你掘住我，突然間扮慘，好明顯演戲嚟嘅。咁我冇理佢，我繼續執好曬自己啲嘢，準備走嘅時候咧，佢發脾氣，跟住拍低啲嘢喺台，行去出面門口度扮接客咁樣。 哦， 哇！我真系觉得咧好差，即系一啲微表情系可以令到人好愤怒啊！ 系噶，因为我你话点解我今日想讲呢个话题咧？系最近因为我个朋友曾经介绍咗另外一位朋友俾我识，咁嗰位朋友我就 total 见过三次，就讲嘢唔够十句嘅，因为都系大家一齐食饭啦，咁见过三次嘅啫，咁我又唔熟嘅，咁都系朋友介绍俾我识，咁最近个朋友同我讲：，喂，你开始做下生意啦，你同佢多啲联络下啦，佢好多人物可以帮到你噶。咁我就话唔知点解咧，我个人好信自己直觉噶。每次我第一眼接触到呢个人，我唔中意我就唔中意噶啦。咁其实第一眼我接触佢，第一次见佢嘅时候系冇嘢嘅，因为佢都系一个好斯文啊，好阴声细气嘅人嚟嘅。咁我就冇乜特别嘅。咁我同佢冇讲咗几多句嘢。但系第二次我见佢咧，就系一大班朋友食饭，咁佢就坐咗喺个角落，咁就大家啲成班朋友唔知讲紧啲乜嘢嘅。咁你知我好兴坐喺度，又唔系点讲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偷偷地觀察一下啲人啊！我好中意睇人噶嘛，好中意觀察咁。咁就有一剎那俾我睇到佢一個好唔好嘅眼神出現咗啊！ 佢做咩啊？ 即係一個 秒嘴秒舌， 秒嘴秒舌鄙視眼神，但係個嘴係笑緊，但係個眼神出埋去咯。 係啊，有啲人咧個假笑好明顯， 就係一閃而過嘅。係係啦，咁我就覺得 就想扮翻親切。 係啦，咁我就覺得哇，依、這個人有啲恐怖喎、啊。咁我就記咗喺心。咁第三次見佢，我更加冇同佢講過一句嘢添，都係一啲朋友嘅食飯聚會。咁就跟住個朋友嗰日同我講，我就再叫我同佢多啲聯絡，我就將我依個感覺話俾佢聽咯。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不悲一起，你6年华的美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City Pop， 梗系要有份 lonely 先得啦。 第一次尝试 City Pop 曲风，写 demo 英文歌词的时候，他写的是关于享受单身。来到出街版本，仍然保留着这份一个人沉醉于音乐当中的自由自在。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波多野预计，监制舒文。上晚上个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Edgar City Po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除咗咧，我哋话咧有好多嘅微表情，其实我哋好多人好容易睇到噶， 系啊， 定唔知佢哋黑仔？ 系啊，咪总之每个人，你就算几叻掩饰咧，都有一啲呢啲稍纵即逝嗰一刻嘅表情俾人发现到。 所以就话唔知佢哋黑仔。 你咁啱睇到就睇到噶啦，因为我自己又好衰嘅，我永远好信自己嘅直觉或者第六感嘅、 嗯。 我第一眼见到呢个人，我觉得唔中意佢系唔好咧、 嗯， 我就。就會定咗我哋死罪噶啦，係啊， 即係佢做乜你都翻唔到轉頭。 係我翻唔到轉頭，我曾經試過幫自己改正呢樣嘢嘅。啊，後屘我就盡量去啊同呢個人接觸下，了解下佢啊、嗯。啊，其實都可能唔係咁差啫，佢都好似幾好咁、嗯。結果最後我都係啱嘅。 係 係啊， 好緊要，所以你嘅直覺， 所以我好信自己嘅直覺啊，係啊，嗯、我唔會點改噶啦，而家即係我起碼我唔會。出事先啦！我識少個朋友冇唔會死噶嘛，係咪？又唔係一定要同佢做朋友嘅，係我會信自己嘅直覺咯。 係， 但當然我唔係一定以貌取人嘅，唔關靚與醜事嘅、嗯。當然靚會得我歡心多啲嘅，嗯、但有啲靚人我都會有呢啲咁嘅直覺嘅。我覺得佢硬係唔好，或者我會真係留意一下望真啲，我自己啱唔啱咧？但有時你就會發現咗佢哋一啲微動作、微表情，咁、 嗯、 你就啊 可能唔係咁好喎，真係咁咯。 係，除咗咧人嘅眉頭眼啊，或者眉表情好易俾人睇到之外咧，即係有陣時我哋覺得好討厭噶嘛。唔知嘅有陣時咧，直情唔識嘅人咧，喺街上面經過有啲嘢咧，即係明明可能未必犯到你嘅喎，但你都硬係覺得好討厭。 睇佢唔順眼噶嘛，唔係啊，因為我因為依個眉表情咧，我上網揾咗啲資料，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原來一啲專家話，當一個人咧，你睇到佢好。对嗰样嘢好有兴趣嘅时候咧，佢个瞳孔咧系会放大20%嘅。 哦， 跟住我话我点睇到人哋个瞳孔有冇放大啊？ 我冇理由每次一见到人就擘大只眼俾我睇。 即系你而家我望到望呢咁近，我都见唔到你个瞳孔有冇放大啦。同埋而家啲人仲要戴晒大眼仔，更加难睇。 系啊，同埋我冇理由就系话好啦，你望完我啦嘛，十分钟之后我再望，睇有冇细兜。 佢话因为当所有人见到自己有兴趣嘅事物嘅时候咧，都会擘大双眼去凝视嘅，就。表現咗你好想睇嗰種期待嘅，咁由於呢個緣故咧，嗰隻雙眼咧就會散發咗光芒，同埋個瞳孔會放大嘅。原來， 所以我哋成日話咧， 因為瞳孔你係冇辦法控制啊。係， 同埋成日我哋喺度笑就話，如果你見到心儀嘅對象嘅時候，你隻眼就雙眼發光。某程度上可能就係因為你瞳孔放大咗，所以有 bling bling 眼，所以人哋就有咁嘅諗法啦。 係啊，同埋佢哋都網上面都嗰啲心理分析專家都話，有陣時譬如你俾一沓嘢個人睇。你會留意到個眼神停喺停唔停留，或者就咁揭過一啲嘢咧，你就睇到佢會有興趣係啲咩啦。佢話舉個例，譬如話你買車嘅，咁話有好多款車，咁你俾佢睇咧，啊依款佢冇停留就揭，一款啊停留望耐咗，即係對嗰款車有興趣啦。咁或者啊依架車係電動車，啊對電動車有興趣，對油車冇興趣啦。即係要睇呢啲小動作。所以話做如果一啲營銷嘅朋友咧，如果識睇人哋呢啲小動作或者眉頭眼額咧，係你成功嘅機會會大啲咯。 嗯，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啲乜嘢咧？ 佢話有陣時啲手指動作都會泄露你嘅心理狀態嘅喎。 緊張就會捽咯，我自己都係噶，緊張會喐噶。 同埋有啲人咧，譬如冇耐性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咧用手指尖係敲台啊，或者敲凳啊，咁咧你就會知道你好快啲完結你嘅話題啦。人哋咧就已經係冇興趣同你傾啦。佢話同埋有啲人咧或者同你講嘢嘅時候咧，兩隻拳頭緊握啊，即係握住兩個拳頭，就是、代表佢亦有呢個拒絕嘅態度㗎啦。個內心可能有啲唔開心啦。咁我覺得都有時留意手指都係會，因為手咧容易睇到啊。嗱，瞳孔真係好難睇嘅。係啦。 但係你諗下， 面部表情佢可能 hold 住冇表情㗎嘛。係啦，即係話手就一定出埋唔到，出埋到你㗎。 我都信㗎。譬如你頭先話咧，佢緊握拳頭嘅時候咧，其實咧你見到佢都好明顯，佢唔中意你啦。佢緊握拳頭，正如可能想打你。係 啊，同埋佢哋都話，一個人對你有興趣同冇興趣，佢個身體會。 向 前傾， 向後傾啊嘛， 係啊，同埋佢又話，如果你有兩隻手放喺袋裏邊啦，或者放喺台下邊啦，或者雙手翹埋手抱住個胸呢類嗰個隱藏動作咧，即係代表依個人咧唔希望你睇穿佢個心意啊，即係依個。其實呢個動作就代表我唔係好信任你咯，即係或者內心封閉咯，或者我同你講緊嘅嘢未必係我個真心實意咯。 係，或者某程度上咧，如果嗰個人咧已經開始不停周圍望咧，你就知道已經佢已經唔會專注喺你身上面，你就開始就覺得如果食緊飯嘅時候，我、不如埋單走啦，即係時候要完結啲餐飯啦。如果傾偈嘅時候又係要完結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咯。 所以呢啲嘢其實有時你睇到自己要識同自己完咗一個話題，你 feel 到對方可能。冇乜兴趣嘅时候，自己识去完结咯，系啊， 咁啊，呢啲就系微表情啦， 系、哦，跟住点解话睇脚都睇到噶？ 翘脚、摁脚， 唔系啊，佢话原来譬如你个脚尖啊，譬如你只脚尖，我望而家面对住我咧，我两只脚尖向住你咧、就代表我好专注或者同你系好感嘅。我譬如我只脚尖向咗另外一边咧，向住门口嗰边打侧咗啲咧。咁即係話已經有想走嘅衝動啦、 哦。 我話腳尖都話，但係我成日盯住腳擺 pose 嘅噃。我話不能作準嘅喎。 即係你走同唔走中間矛盾緊，矛盾緊。 你知我好興企喺度擺 pose 嘅嘛？咁我隻腳永遠都可能盯住腳嘅嘛。咁我會向住門口嘅喎。 我覺得腳呢方面咧，又反而我覺得唔係好作準，因為腳方面就係頭先 Larry 話齋，腳咧係太多人有習慣性啊，唔同手啊，手靈活啲，可能真係緊張會突顯出嚟。但係腳咧就係、 是。 你平时可能你惯咗翘脚嘅，或者你只脚可能真系困你因为你嗰日着裙，你被逼要翘一打斜打斜少少只脚坐， 系咯。 咁呢啲又点咧？咁呢啲可能系因为你外在嘅环境去令到你咁样噶嘛。所以我觉得未必太 唔系。但系个专家就系话，因为个脚系离你身体最远啊，佢就 系 最容易出卖咗你啊，因为你最唔会在意系啊，遗意嗰只脚嘅动作啊。 系咁啊，呢啲就系微表情嘅一啲关系。 系啦， 系啦，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再讲。 成了雪堆。 佢系其中一个乘风嘅姐姐，仲要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乘风姐姐。佢系容祖儿，啱啱听过系《烟花记》。咁啊，头先讲咗一啲咧，即系有啲咩微表情，我哋留意一下对方到底已经对我哋有咩反应。 其实有时你多啲观察，你会发觉你睇到好多人嘅微表情或者微动作噶。 嗯， 系啊，因为我自己好习惯性做呢样嘢，我好中意睇人嘅。 嗯， 我中意睇人着衫啦，睇人啲动作表情嘅，所以我就好习惯去做呢样嘢。原来真系睇多咗好多你平时冇留意嘅嘢咯。 有冇发现咧？如果嗰个人咧对你有好感嘅话咧？你嗰种笑系同平时嗰种笑唔同噶， 鬼唔知咩？你又对佢有好感啊，更加笑得唔同添啦。 唔系啊，唔系啊，我意思即系譬如当溜溜对我有好感咁啦，咁跟住你会睇到溜溜对其他人嗰种打招呼嘅笑同你对我打招呼嘅笑系唔同。 系戴住口罩，你睇我眼神都知道我几锡你啊。 系啊，即系会系咁样嘅，即系你会睇到佢同呢一个人嘅关系。我意思系你锡唔锡呢个人啊？对呢个人亲唔亲昵啊？系咪真系中意呢个人啊？或者你当呢个人只是普通朋友，呢啲全部从微表情都可以见到。 系有时有语气啊，眼神都睇到噶。 系， 譬如人等于一个男士，譬如对你有兴趣咧，你知唔知原来咧嗰啲专家话咧，佢唔系会选择同你出街，唔会选择坐你对面噶。原来佢哋会拣咧 隔篱。 系啊，并肩而坐啊！ 因为佢哋觉得近啲啊，掂到 你 啊， 好似有好大好感咧，就可以同你保持一个近啲、亲密啲嘅距离噶。就算对住坐，你都中意乌前个身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所以我听个人嚟讲咧，就话咧，所以如果咧你真系中意嗰个人咧，你系想约嗰人睇戏噶。睇戏嗰样嘢就系首先第一，如果你第一次约会嘅话，又唔使惊冇话题先啦，因为你好容易就真系你贸然你第一次同人约会头嗰两个钟头，你乜嘢水都吹晒，或者你未太了解嘅时候。冇话题噶， 系啊。 咁第二就系你 睇完戏又可以讨论下套戏啦。 系啦，第二样嘢最紧要嘅就系咩咧？嗰人坐喺你好近嘅位置， 系 分分钟佢系掂住你，甚至乎如果你哋一齐嗱疫情前啊食炮曲嘅话，你可能分分钟摸到人哋嘅手啦。 系 第三样嘢就系你会觉得你同佢一齐经历紧一啲。大家都未經歷過嘅，因為嗰套戲大家都未睇過嘛。 係，咁同埋又，如果嗱一個靠左坐，一個靠右坐，就大家真係冇乜興趣啦。我諗，通常就會夾喺中間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呢樣嘢 會掂到嗰種感覺咧。 係，但係我唔知點解咧，我唔知咧有冇發現啦。當如果你真係中意嗰個人咧，你第一次同嗰人睇戲嘅時候，可能未必咁快就會夾喺中間挨住。但係你 會，但都有少少隻手都會揩到掂到，唔介意。 原因点解咧？你又唔会挨去一个对面唔识嗰边嗰个人，你会懒系坐喺正中间位，但系你会摄到好阔咧个位，希望人哋会借啲嘢掂到你，但系又唔想好似俾人哋感觉就 系 哇，我一嚟就好似狮子开大口。 唔系因 为 你冇 兴 趣，你会好讨厌嗰个人掂到你噶嘛？ 系啊，就揾啲方法借啲嘢咯，压大个身系啦，等人哋望 你个身已经好大噶啦，望你唔使压噶啦。 我讲男人， 你已经填得满张凳噶啦。 我唔系讲我自己， 轻轻晾只手得。手踭碰手踭咁， 即系会系咁样咯。我觉得几得意嘅呢样嘢。 系呢啲就系一啲好暗示性嘅小动作咯。但系有时自己唔发觉噶。 系啊， 系啊。但系你留意一下，其实你系会做呢啲嘢咯。 系 系啊。咁嗰啲专家又话有个动作，我就冇留意。但系原来咧呢个动作都有啲表示嘅，就话原来嗰个男仔咧会不时摸喉咙啊。 哦，系啊， 系啊，佢话原来喉咙咧代表住沟通同埋担忧啊。如果佢喺约会过程里边摸喉咙咧，表示佢对你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咧，但同时又紧张，好紧张啊咁。 我反而成日觉得咧，摸喉咙好似好咸湿咁咧。 我就真系冇留意到有啲朋友成日摸喉咙，可能佢对住我啲唔系对我有兴趣，因为真系朋友，即系我冇留意到啊。 但系我都听过有一个说法咧，不过道听途说嚟嘅，因为喉咙系一喉核咧，对于男性嚟讲都系其中一个。 佢叫咩表徵嚟噶嘛？咁、所以佢對住你嘅時候，如果喺度摸喉嚨嘅時候，就真係其實話俾你聽，佢對你有好感。 或者女仔摸頭髮一樣咯， 係 係咯， 吹頭髮 係啊，即係你摸下頭髮啦，咁咪好興噶嘛，長頭髮啲就揸住頭髮。咁我男仔摸喉嚨咧，我真係下次要開始留意下。 或者你自己都摸下。 我唔會，我冇摸喉嚨呢個習慣。 我見你 就摸面都冇㗎，因為我由頭開頸以上開始，我係唔鬥嘅，除咗洗面係啦，因為我驚手污糟啦，又驚整污糟塊面。即系我冇斗自己块面嘅习惯噶，我会避免嘅，捽眼我都唔会嘅，所以我就冇摸喉咙呢个习惯，系啦，咁啦，另外一个都呢、這个我谂大家都知嘅，就会戚起堂眉啊。如果人对你有好感咧，同你倾偈嘅时候咧，条眉毛咧不自觉咧就会向上戚起嘅， 开心啊嘛， 系啊，就反映佢对呢个话题系充满兴趣咁话。 哎，系啊，或者其实佢就算对你有冇兴趣都好啦，佢对嗰个话题好开心，即刻会戚起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眼又碌大噶嘛，我哋自己都会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准嘅， 系 咯。咁有时朋友倾偈，你见到佢有兴趣，真系啊好精神咁望住你噶嘛。 嗯， 系啊。 所以我都觉得呢个认同， 呢个认同。系啦，跟住另一个系舐嘴唇。 诶、我想讲我会咬嘴唇啲皮。 你咬嘴唇啲皮，其实系咪会令人倒胃口咧？磨呢？ 当然我咬嘴唇啲皮，我唔系特登咬俾你睇啦。 咬唇，咬唇，你有啲性暗示咁啊？磨呢？ 系啦，咁我当然唔系咬俾你睇啦，因为我有一个嘅坏习惯嘅。咁我好得意噶，我无论搽几多润唇膏都好啦，个皮咬即系个口嗰啲嘴咬有啲皮喺度嘅。跟住我就会喺度咬咬搣搣搣搣搣咗佢咯。系啊， 佢话因为咧，当你被某个人吸引嘅时候咧，身体就会自然咧分泌一啲额外嘅唾液啊。因此咧就会不自觉地要舐。嘴唇因為口水多咗咁啊，咁我覺得你睇戲都好興噶，嗰啲女仔成日好挑逗又要舐下嘴唇啊，咬下嘴啊咁噶嘛，咁即係嘴唇都俾到大家 啲嘴邊啊， 係一個有性暗示嘅嘢嚟噶嘛， 係。但係如果一個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又係好衰嘅，有分嘅，即係分人去做嘅。 係。 如果你唔係一個靚嘅人，你去做呢樣嘢，你會俾人打。 係。 如果你係靚嘅人去做嘅話咧。加好多分， 系你唔系一个 M K 样， 系啦，即系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嘅呢样嘢， 鬼唔知咩？系咪？同埋咧，又睇到一个嗰个专家又话，当一个男仔同你相处得好舒服嘅时候咧，佢点样都唔会将只手放喺个袋或者摆喺后边嘅，佢又反而咧就系好大方咁摆喺你前面或者摆喺台上面或者摆喺膝头啊咁样嘅，就唔会插袋同埋摆后边咯， 即系只手会向住你， 系啦，就会好。open 嘅原来 系咁啊！呢一个就系啊，头先咧都见到啦，就系话如果对你有好感嘅人咧，会系有啲乜嘢嘅特征？ 大家留意一下睇准唔准啦。 系啦，咁而家咧我就送呢个人俾 Leo Leo 啦。 好啊，咩啊？ 你嘅偶像啊， 系咧 林家谦嘅新歌。 哦、好，林家谦。 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地，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 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转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时路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生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 永远呢，即是如果爱情都被人哋感觉好似好糊涂嘅感觉，但呢一样嘢可能都系一个魔法嚟嘅。 糊涂是福嘅有时。 系啊，呢首歌咧，即系送俾溜溜啦，溜溜应该都会有好糊涂嘅感觉嘅，因为呢首歌叫《神奇的糊涂魔药》啊，佢系林家谦，林家谦嘅新歌。一阵间十一点半翻嚟有溜溜友情牌，上次就讲咗游艇啦，今日都有佢嘅 part two 啊，转个头到讲下到底仲可以有几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意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修订，立法会新增至九十席，选委会占最多，达四十席。功能组别减至三十席，地方直选就减至二十席，全港将会分为十个选区。至于新设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资格作的决定，不能够提出诉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坚定支持新修订的内容，工作时间紧凑，包括目标在今年九月先举行选委会选举。十二月到立法会选举，同埋出年三月举行行政长官选举。经修订后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至1500人，增加一个组别至到五大界别，各有300人，区议会117席取消。选委会有三种产生方式，有982席由团体或个人选出，156席由团体提名产生，其中法律、会计和新增的科技创新界等部分议席就由国家部委、机构或团体在本港相关人士提名。另外362席是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当然委员。被问到爱国者治港是否就可以牺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负责提名不是中央，而是熟悉本港的本地精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表示，基本法原附件规定的五部曲程序不再适用，但是双普选目标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举行，政府预计下个月中提交修改选举制度的草案，届时将会加开会议安排首读，给法案委员会 全速审议。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发声明支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意认为是顺应广泛民意。民主党就认为政改方案会令民主派日后参选意欲减低，担心日后的议会无法反映市民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89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2点，跌8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5， 日元 110.28， 瑞士法郎 0.943， 加元 1.263， 人民币 6.572， 英镑对美元 1.372，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683.13 美元，卖出价是 1683.6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苗已经可以预约接种啦。不过哥哥姐姐可能会担心， 我唔识得上网噶，咁咪冇得预约咯。 大家唔使担心，俾个 tips 你啦。如果你打算接种疫苗而唔经网上预约，都可以去到附近嘅邮局，又或者公共屋邨办事处，办事处嘅职员都可以帮到你噶。咁简单方便，大家唔使担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风扫正安常识嘅问答比赛，用呢个叉式铲车装卸货物嘅时候，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呢？ 话明叉式铲车嘅咁差，梗系危险啦， 梗唔系啦。如果唔好将货柜车拖头嘅停车掣塞紧啊，就真系危险啦。 花边啱咗。第二题，请讲出喺货柜处理作业嘅工作环境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呢？ 啊，梗系拜个神啊，祈个土保佑大家先啦。 吓，唔系啊嘛，应该要管制驻车场嘅车辆安装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仲要确保佢哋入咗范围之后要着翻盏灯啊。 老花田，你补习下啦。 系得啦，我会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货柜处理要认真，开工安全人开心。 逢星期二晚10-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我呢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友情牌今日咧又依然咧请到上个礼拜嘉宾喺度啊咧， 系啦，都系 Thomas 嘅，咁 Thomas 咧就系卖游艇嘅，咁上个礼拜我哋就问咗好多白痴嘅游艇问题啊，其实都未问完嘅。 同埋因为太多咧游艇呢一样嘢咧，我哋成日都听， 我哋少接触啊，但系有几多人会买到游艇啫？ 有嘅都唔系我啲朋友， 系咯，我有好多朋友有游艇，但我又冇问过佢好多问题，系咯，所以又要问阿 Thomas 咯，系啦 ，Thomas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上个礼拜你都有讲过，就话一隻平嘅游艇大概50-60万都可以有啦。 佢当初买嗰只， 当初买嘅时候， 系咯。 我想问最富贵或者最有钱喺香港啊嘅游艇系几多钱，同埋佢系点样豪华法呢？因为我又经过黄金海岸咧，我见到入面好靓，有架游艇， 有啲游艇好大噶嘛，嗰啲咩几百尺噶喎， 成家喺入面住噶， 系啊， 游轮咁啊，真系。 你应该喺黄金已经见到系香港最大嗰架啦。 哦，真系噶， 200-多尺噶。 哦，200-多尺。 吓，但系唔似咁细喎，嗰架船入面。 佢长度200-多尺啫嘛，就阔度咧？ 唔系个平面面积，系个长度啦。 哦， 净系架船嘅长度咋？ 系嗰个几亿噶，系啊。 哦，四亿。 几亿我买架船，我唔买层楼。 嗱，嗰架船一定个油缸又大啲啦。 系啊，嗰啲好大噶啦。 系咯， 嗰个系咪都系你朋友啊？ 嗰、那個唔係，我唔識嘅，唔好意思。 哦， 哎、 我仲諗住叫你， 大家都識嘅不過。 我仲諗住叫你介紹佢啲仔仔俾我識。 富豪級，富豪級嘅人啦、啊， 呢啲富豪 一講個名，大家就知嘅啦。 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名人嚟嘅。 哦，係啊，哦， 唔係啊 ，Thomas 都有好多名人客㗎。係 啊, 啊， 我就好想話，其實每一年咧，大概有幾多人真係會買遊艇，或者會買到幾多價出去咧？ 實際因為遊艇咧，佢連水上電單車都計埋咧，咁、哦、每年嘅成交量實在係多嘅，即係 都 有幾百架。 哦，如果計埋水上電單車就真係多。 咁、哦、但係因為水上電單車啦、快艇啦，咁、一路，但係當然越大嘅成交量就會細啲啦。 嗯， 即係譬如過一億嘅船可能得幾隻啦，但都有幾隻。 都有幾隻啊？ 都有幾隻。 哇！如果一億你賺個 commission 都好好啊，買到一架。 係、啊，譬如一兩個 percent 咁，你 係咯，一兩個 percent 都好多錢㗎啦，係咯，係咯。 但係有幾可真係即係一啲遊艇，唔係講緊嗰啲小艇啊、三板啊嗰啲遊艇咧。 游艇多噶， 都多啊！反而 系游艇，就都好奇怪啦。全东南亚咧、香港嘅成交率咧系领导地位噶。 哦，系啊， 即系远胜即系新加坡、日本、印尼、泰国。 我真系冇谂过、啊， 系我都冇谂过，我净系知道香港多名车。 因为香港系有系一个系一个海岛啊，可能四面环海就多人玩船咯，变咗。 多唔多人係會即係玩？好似頭先所講啦，你話即玩車咁，我中意追新款。咁所以遊艇都係我追咗個新款之後，個二手就放走啦。多唔多人都係咁樣玩法嘅咧？ 而家越嚟越多添啊！香港就會有呢一個推動力嘅。咁譬如我哋留意到啦，另外啲東南亞國家，例如我哋當台灣啦，台灣咧就玩船嘅地方就廣闊一啲，咁、就唔係話你揸住遊艇出去自己玩就可以撞到好多朋友。 嗯、 香港好奇特嘅，香港玩船嘅地方咧係喺埋一度，好即係、就是、一兩即係、就是、幾忽。 我都知啊， 咁所以個買嘅遊艇揸出去咧，就會見到翻好多 朋友， 好多朋友。 原本唔係兩架船出去就拍埋，咁兩三架船識嘅咁咯。 而家拍兩三架、四五架都好 common， 咁所以變成咗即係個你買新遊艇嘅推動力會好大，即係、就是、你去玩遊艇，你見到人哋嗰個換新咗，咁大家去見到又去傾下。咁跟住你又發覺，咦！我又想換架新嘅，咁大家又去傾下，咁所以變成嗰、那個即係你有新遊艇係好容易見，即係見報率好高。 哦， 咁就同第二啲東南亞國家就唔同啦，即係第二啲東南亞國家可能就係留意，淨係掛住個靚嘅海灘啊、靚嘅水啊、靚山靚景啊。咁我唔使要架好靚嘅遊艇，只要帶到我去呢啲地方，我已經好開心啦。咁、但係就即係四野無人嘅時候，你就唔需要一架外表好靚嘅船。 嗯， 但香港唔同，香港即係你去親邊度 都要充撐下門面， 你要粉飾架櫥窗啊！真係呢啲。 我又想問，如果訂一架好似嗱訂架車，你都等佢嚟啊嘛，未必有現成噶嘛。訂架船通常要等幾耐先會送到嚟嘅咧？同埋點樣送嚟嘅咧？佢揸嚟定係揾飛機揾船運嚟㗎？ 同埋我最想問咧，我見完架船貨不對版，都唔係我想象中喺電腦睇嗰、那個，我可唔可以唔要㗎？ 咁首先咧，啲船咧係坐船嚟香港嘅。 哦， 咁就 船中船 係啦，因為香港生產商得一個，但係都係出名嘅。 嗯， 咁但係就唔係大陸啦。 嗯， 咁如果你唔係買香港做嘅船咧，全部船都係入口啦。 嗯。 咁入口多數係一係就歐洲啦，一係就美國啦，一係就台灣啦。呢幾個地方嘅船全部都係坐船嚟香港嘅。佢、哋會有大嘅貨船，你會見到一隻好大嘅船，上面有啲細船，咁就運嚟香港嘅。咁而正路所有呢啲船咧，出廠之前咧，由遊客買咗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揾一啲 surveyor 啦、即係驗船官啦、驗好曬。你先至上船，先俾錢嘅。咁呢啲都係好正。 即係要有曬啲驗滿意紙啊！ 係啦，冇錯啦。 咁所以嚟到就有下水禮啦，睇戲嗰啲啦，掟支香檳埋去嗰啲。 啊，係㗎。係 啊。 點樣㗎個下水禮係？ 佢有吊住支香檳，跟住擁去個船頭度撞埋支香檳下水禮嘛，下水禮嘛。你睇戲冇見過咩？ 冇喎。 係咩？ 我通常睇嘅時候，啲富豪就有兩個比堅尼女喺側邊嗰啲。 佢已經上咗船啦。 係啊，上咗船嗰啲。 呢種掟香檳埋去嘅多數係大遊輪啦。咁或者大啲嘅遊艇都有機會嘅。但係通常細啲嘅船咧就。 會用香檳掟落去嘅，因為都 掟花係嘛？ 因為都個香檳都好硬嘅，真 係啊係啊。 咁而家多數我哋叫做 christening 咧，呢個下船洗禮啦，就係我哋淋啲香檳喺個船頭嗰度 嘅 啫。pop 個 champagne 咁就喺嗰個船頭嗰度灑落去咁就。 嗱我想問啊，頭先都有講就係話幾廿萬去到億幾或者幾億都有啦。咁我想問維修費一年又大概幾錢咧？ 實在都係一個 percentage 嚟嘅，即係你一個大船嘅，即係譬如你一千萬嘅船。可能你每年的維修費就五六十萬啦咁樣，即係幾個 percent 啦，你要幾個 percent？ 逐年計喎，大佬咧。 喂，買得咁貴嘅嘢嘅人，五六十萬又唔係咩錢㗎啦。 咁啊係，好似我咁死啦，我又係永遠注定做唔到富豪嗰啲 friend。 唔使你夾富豪得㗎啦。咁啊，喂 ，Thomas， 如果經理手買過最貴係幾多錢啊？架船啊？ 我最貴一隻都係億幾。 哇！嗱，咁我想問下 Thomas 啦，咁你係周圍唔同嘅地方去搜攞啲船翻嚟去賣俾人啦，定係點嘅咧？定係都係好似車咁代理？ 會有啲全新嘅船訂造噶嘛？係咪要？ 係啊，有咁。 係咯， 咁我自己係代理兩個品牌嘅，咁我就好好彩啦。呢兩個品牌嘅產品嘅 quality 啦，同埋佢哋嘅銷量都係好好嘅。 係，即係都係船中嘅名牌啦，係可以話得 冇錯。 係 係，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好似車咁啦，譬如法拉利啊，嗰啲馬莎拉蒂啊，呢啲一定好勁嘅名車啦。船 啊 ，Thomas 三架車都好勁啊。 係，我見到啊，見到啊，好勁啊！我想問一下啦 ，Thomas 啊，船係咪都會有呢啲船中之王啊？呢啲船中之名牌啊咁嘅咧？ 有啊，啲人係會追捧名牌嘅，咁就但系就冇車咁緊要，因為車咧你每日都即係皆知行文，由細到大你都知道法拉利噶啦、寶馬呢啲出曬名嘅牌子啦。但係船咧你就係即係遲啲先認識嘅，就唔係話你日日好多人都認識嘅。咁所以好多人初玩船咧都要去學翻邊啲係名牌啦。咁就通常開始都係買本。船嘅 書嚟睇 睇下先，咁跟住你聽人哋講，跟住睇下市面上邊個人係買啲咩牌子， 睇下啲富豪買咩牌子咯， 係啦冇錯，咁咧銷量冠軍通常就係你成日喺個海度見得多嘅嗰啲咯。咁銷量冠軍都好實際嘅，一定佢有佢個人之處，佢哋嘅船先會賣得好嘅。 嗱，雖然我就唔識富豪啦，我問唔到富豪啦，好彩今日有 Thomas 喺度，可以問到 Thomas 究竟點樣為之一架靚船？因為譬如靚車，我知畫幾多個引擎啊，跟住又唔 知好多咩？ 唔係唔係，即係唔知八個位以上，即係有分噶嘛？中間即係你越快速嗰啲，即係你一秒又唔知點樣可以，唔知幾多分鐘又可以幾快咁樣去幾多公里？ 幾多秒加速？ 係啦，即係呢啲我都 零到一百咁啊！ 係啊，我起碼大概都知道車係咁計，咁船又點樣計咧？即係點樣為之一架靚船咧？ 而家競爭都好大啦，咁實質個靚船咧，首先第一件事外形非常之吸引先啦。咁以前嘅船好多時都係白色嘅， 係啊，而家啲全黑嘅我見到好型啊。 而家啲顏色開始多咗添啦。咁用嘅物料咧，以前多數係纖維啦，而家多數有咪用埋碳纖維啦。咁所以外形方面咧，就會吸引咗你先。 同埋個內籠 design 咯。 咁即係內籠入到去咧，就有一個豪宅咁啦。係 咯， 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房間啦，即係譬如一個好靚嘅酒店嘅裝修設計啦， 有埋水晶燈添，我見有啲 又寬敞啦，又要即係又要煮食又要好啦，即係功能又要好啦，就即係個天台又會好靚啦，即係你船頂嗰度又會曬太陽嘅地方好靚啦，咁有啲有 jacuzzi 啊，即係乜嘢？功能上即係應有盡有，咁就係為之一架靚船。 嗱，咁我就想問一下啦，個海入面咁潮濕，我個內籠啊，譬如嗰啲天花板啊嗰啲，實會成日發毛噶啦。咁我平時又點樣保養佢咧？如果我真係有幸有一隻船嘅話， 係啊，好多人都會有抽濕機擺喺船度嘅，所以咁嘅實際通常有幾架添嘅。咁抽濕機開得多會好啲啦。咁好多好多。濕咗嘅物件一定要掛起啦，咁好多櫃要打開啦，咁等啲風同啲抽濕嘅力量可以周圍去啦。咁我見到好多識得石船嘅人咧，就好多吸濕包啊，咁啊擺曬衣櫃嗰度。 係喎，因為香港好潮濕喎， 換得好密。仲喺個海入面喎。 係咯， 係。我哋有個即係啲擺咗吸濕包嗰啲擺到周圍都係都有嘅，我見到好多。 我有一個問題又想問啊，其實揸船咧唔係好似揸車咁啊，條馬路有啲線畫住俾你噶嘛。 你喺个海或者喺维多利亚港咧，你应该系点样揸嘅？系任你行，你见到啲船，你又要自己停低避啊咁噶。 实质你考牌嘅时候咧，即、就、系、是、考呢个船主牌嘅时候咧，就会教咗你航海嘅时候应该点样点、哦、样去航行嘅。咁当然佢系有佢嘅航道啦，每一个地方都划分咗航道。同时大家船与船之间。靠近嘅時候應該點樣避去防止相撞？ 係、嗯、咯，因為有時你停咗，你都仲會飄緊噶嘛，你咪話揸車一揼就揼到停到百分之百咁停咗噶嘛？ 係啊係啊，好就好在個海都實在好大嘅，咁、嗯、就所以只要你係一個守規矩嘅 captain 啦，咁你呢啲撞船嘅機會就好少，即、嗯、係、就是、會避免得到。 嗯，譬如汽車，我哋有分私家車、貨車、重型貨車、巴士牌，好多個牌噶嘛。船係咪都有分好多個牌？例如三板牌啊， 天星小輪嗰啲牌啊，你諗？ 唔係啊，即係因為嗰啲三板薄薄艇有一個牌，跟住你嘅遊艇有一個牌，咁會唔會大型嘅遊艇有另一個牌咁樣計㗎？ 首先，我哋香港嘅牌照就有三個啦。嗯，有一个二级船主大计牌啦， 即系咩啊？ 二级船主大计咧就系喺15米，即、就、系、是、大约50尺楼下嘅船咧、嗯，你就揸得噶啦。咁、 哦、 即系你大过10尺，你就需要呢个牌。 哦， 咁而你呢个二级牌就可以揸到去50尺嗰度。 嗯， 咁50尺以外咧。就是一個一級牌啦，你要考一個，咁就呢個揸再大啲嘅船啦。咁、 哦、 亦都有個營業船嘅牌照啦，咁就係譬如你揸天星啊、遊輪啊，即係載人啦、啊，咁你呢啲就有 即係載乘客嗰啲咯， 係啦，營業牌啦，即係基本上有3個牌。 哦，即係只要我考埋一級牌，我就已經可以揸遊艇， 咩都揸得啦。 實在50尺樓下都係一個好大嘅遊艇嚟㗎，係、 哦、 啊，二級你都。O K 嘅，二級好容易考添。 哦，咁會唔會分國際牌、香港牌㗎？好似車牌。 喂，你揸去外國係咪要攞國際牌？ 你使唔使㗎？ 有啊，要啊，唔同國家又要認可你個牌照先得。 咁我咪要考好多國家，定係我好似國際牌咁？我有一個國際牌，我申請咗就得㗎啦。 係，你係可以考一個國際航海牌嘅。 哦，就好多地方都認可㗎啦。 就好多地方都認可。 我又想問啊 ，Thomas 買咗咁耐遊艇啦，其實。譬如你遇過一件最 long 禮或者最唔開心、最衰嘅客嘅事係發生咩事呢、 我諗即係突然之間即係某一件我就唔醒起啦。 嗯， 但係你話好唔開心而遇到好唔 long 禮嘅，通常都係即係架船可能，因為我哋係中間人嚟嘅。 嗯， 架船譬如嗰、那個嚟到貨不對板咧，有時啲嘢壞咗咧、我哋係有保養去 warranty 噶嘛。 嗯， 咁只不過覺得，喂，你都唔應該 want， 即係就咁整翻俾我算啦。你會唔會退翻俾我咧？咁樣，咁我哋就會喺中間有個難題啦。即係嚟到，譬如你話你買架車，咁譬如嗰個胎爆咗，咁當然 warrant 譬如幫你整翻嘅話， 或者套 sofa 我唔係要咁嘅色噶，你唔啱色咁。 係啦，咁就即係咁就錯咗啦張單，咁就有啲問題啦。 咁、但係要 send 翻廠再整翻翻嚟，咪又好長時間咯。 咁通常都會係唔可以將只船 send 翻廠啦，就將嗰件貨物 send 過嚟啦。譬如佢 sofa 有事嘅，我哋就換咗張 sofa 啦。 即係喺本地揾人幫佢換啊 ，send 翻個 sofa。 係啦係啦，多數都係咁。 哦， 咁我咁耐都未試過有退貨。 恭喜你，恭喜你。冇係啊，真係喂！但係如果香港嘅經濟市道好與唔好，會影響樓價啦。咁係咪都會影響人買遊艇咧？因為始終都係奢侈品啊嘛。 係啊，絕對會有呢個影響嘅。咁、當然我哋社運嘅時候個市場就靜啲啦。咁、但係我哋疫情嘅情況之下就冇對我哋就反而有正面嘅影響添。 係 咁，因為我諗好多人都覺得我嚟緊成個暑假去唔到地方嘅話，去唔到遊浮嘅，咁、不如我買架船出去同家人去，即係好過去度假啦。咁所以佢哋個 budget 就會將啲錢，即係冇得 travel 嘅 budget 就會擺咗喺船嗰度。 係喎，細細地平平地買夠玩。係 啊，仲會佢哋覺得安全啲啊，唔需要其他人掂過。 又唔需要逼係咯。 但係我想問，有冇淡季、旺季、夏季係咪會特別多人買咧？因為冬天凍咗冇乜。 其實 係 咪冬天要買定等佢運嚟嘅咧？ 實在係冬天真係意欲細噶， 哦，意欲細啲， 意欲細噶。 但因為佢運嚟要時間噶嘛， 佢哋唔會理 噶啦。除非你買現成二手嘅咧， 咁、但係就個個都會係好靚天氣嗰陣時咧，就諗買船嘅。 嗯， 咁就 傳統都是即係冬天一月到四月都是寧靜的，咁就有啲先知先覺嘅多人會開始四五月開始睇，咁開始就諗賣船咯，咁就開始凍嗰陣時咧就開始少咗意欲噶啦。 嗱，我哋買二手車，有啲車房師傅都會教啊，留意啲乜嘢乜嘢。如果買一架二手船啦，有咩要留意咧？ 係啦， 實質最安全都係揾一個驗船官，咁由驗船官幫你將架船由頭 check 到落腳會好好多啦。 貴唔貴㗎驗船官？ 同埋個驗船官係咪嗰個人，即係我賣嗰個人幫我揾埋？如果我冒冒然，我點識得揾？ 賣嗰人幫你揾，你信㗎？你 friend 咁點啊？自己揾㗎。係 啦，所以我自己又點樣揾驗船官呢？ 咁海事處咧，實質有張指引咧，係出咗有四十幾個香港註冊嘅驗船官嘅，咁、即係而家都好透明嘅呢啲，咁、就自己揾會好啲，咁、你可以揾啲朋友，咁當然我可以介紹你啦。 係啊，你晚時揾 Thomas 得㗎啦。有邊位聽眾想買船，PM 我介紹 Thomas 俾你啊。 咁驗船嘅費用唔係好貴嘅，即係但係就最低消費由萬零蚊到兩萬零蚊啦。咁但係譬如你要一個驗船官，試過會請個驗船官去到歐洲幫佢驗船咧，咁啊去到十幾萬都有。 哦，要去飛咁遠梗係啦。咁買船係咪都可以好似買車咁可以供㗎？ 係啊，有啊，有上會嘅。 哦， 咁就供嘅年期都可都有五年六年都有。 嚇、啊，五年六年咋？ 係啊，就唔係好長啫，係。 即係同公車差唔多咯，公車都係三五年嘅啫嘛，都係係咪？ 多過車少少，係咯，有啲六年嘅， 係咯。 最後啦，我想問 Thomas 啊，好久之前你就有一架細細嘅遊艇五十幾萬啦，而家你最貴嘅係幾多咧？ 八卦嘅，而家你架船係咩船啊？ 係啦，仲有幾多架咧？嗰幾千架裡面係咪有幾廿架係你嘅咧？ 我自己有架五十八尺嘅遊艇咯，係千零萬。 哦，千零萬供六年咧，每個月供幾多錢？有利息咧， 咁啊好啦，咁啊 Thomas 最後啦，會唔會有啲 tips 都可以俾有興趣想做船主 入門嘅朋友係 啦嘅朋友咧？ 基本上都會係即係做多啲 research 啦，即係問多啲朋友啦，即係唔好買啲好獨特嘅嘢，而香港未人試過啦，咁就會最安全。 係咪買全新好過買二手啊？其實同買車一樣， 優質二手咧，譬如兩三年實在好抵玩嘅，所以都係優質二手係好。 船係冇好似車咁一落地就一落海就跌價㗎啦，即刻 跌咗十零個 percent 㗎啦。 哇！咁唔怪之話兩三年嗰啲抵玩。 係喎，其實諗下一架二手船同一架二手車其實。嘅嗰個折舊比例咧，車一定係會快舊啲、快殘啲啦，係咪咧？個船冇用咁多噶嘛，其實 都唔係㗎。船如果冇得打，你打理得唔好咧，折舊都好犀利。同時最點解折舊最第一年最犀利就因為咧，你一隻二手船一年都好啦。你如果唔平翻十零個 percent 咧，啲人會走去買架新船。 係、 因為你係有床又有即係房又好似屋咁樣。 係。 咁你情願俾多十幾個 percent 買架。 係喎，爭少少我就不如買新嘢啦。 就買架全新個感覺係兩個世界。 哦。 咁好啦，咁啊一年兩個禮拜多謝曬 Thomas 啦。 多謝曬 Thomas 啊！我哋對一啲新嘅嘢學識咗，因為我哋好少接觸呢方面啊。係 啊。咁 thank you 曬你。 多謝 Thomas，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